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歌曲《独上西楼》，出自她1983年的专辑《淡淡幽情》当中，那也是刘家昌根据李煜的一首很经典的词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了。那么特有的这种古典诗词的韵味，再加上邓丽君细腻柔情的嗓音，这首歌曲久唱不衰。来自文章2004年同名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伸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眶，只有那沉默在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这是来自文章所演唱的一首歌曲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也是翻唱蔡琴一首很著名的歌曲啊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在歌曲当中，其实你可以有着很强烈的画面感，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在一个下着雨的晚上，在你的周围有着缓缓的音乐，这个时候内心的那份对于往事的回忆好像是历历在目一样，想起了曾经的人，曾经的过往。接下来的歌曲同样是一份带着对过往的一份美好追忆啊，这是叶蓓在1996年高晓松作品集《青春无悔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。 肩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那片片的应声而落。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。你转过了身，是锁上了门，再无人相问。那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，为未知的前生作伴。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等小小的雨洒满天。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。等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晒一晒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手。夕阳肩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它片片的应声而落。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。你转过了身，身锁上了门，再无人相问。那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，为未知的前生作伴。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等小小的雨洒满天。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。冬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手。 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假装潇洒。 下。我们战马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转忘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全忘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草蜢199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其实现在会很怀念那个时候听草蜢音乐的那个很简单快乐的时光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可能本身自己也很年少，然后听到这样的流行歌曲，对于周遭的世界，对于未来都会有无限的向往，而这样轻快的旋律呢，也会让内心不由自主地变得简单快乐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佳薇，这是她在2016年《爱的风暴》专辑当中带来的歌《暴风雪》。 爱了就别后悔，来了就别后退，明知道有危险，也要伸出手再把你抱紧一些，像最后一天一样准备。是我自己不看不听也不理谁的规劝，在刹那之间，真可惜被你席卷。你的爱像一场风雪，失去一切我也无所谓，就算痛到流泪，我敢说我活得不惭愧。不怕爱上一场风， 风雪，重新排列一个心。

手的辛苦，听不见世界的忙碌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，在心里长成一棵树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中国新闻网消息，第八届北京郁金香文化节于4月1日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开幕，有400万株郁金香将精彩亮相，呈现最大最美的郁金香花海景象。活动从4月1日开始至5月10日结束，横跨清明、五一两个小长假，共计40天。活动分室内展区和室外展区，在室外展区以郁金香为基本元素，描绘出了国际风情特色花海，更有盛大的开幕式、异国风情舞、小丑杂技表演等融入其中。另外，今年的室外展不只局限于花海景观，设计人员还特别增加了文化元素，在花海当中配置了30处景观小品，增加园林景观的趣味性。法制晚报消息，30日上午，京津冀地区快递服务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发布，规划中指出，到2020年，更多的快件将通过航空方式快速到达北京。京津冀三地主要城市快件甚至可做到当日达。规划还提出，以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机关、进楼宇为重点，三地加快末端建设，探索快递超市等新模式，大力推广智能快件。计划到2020年，此类智能设备安装隔口数将超过100万个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小的时候就是绿皮车给人的感觉啊，好像真的是和离别有关。所以呢，哪怕是到现在，尽管现在可能我们坐高铁也好，坐动车也好，去到哪里呢都特别的方便啊。可是在很多怀旧的人的心目当中，还会很怀念当年那一列绿皮列车，就是窗户可以打开，可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嗅到田野的气息等等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1991年《一世情缘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伤感列车》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曲啊，这是他们在1998年同名专辑当中所带来的一首标题曲，叫做《情比姐妹深》。哎，这首歌曲可不可以看作是闺蜜代言歌曲呢？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